小师夫人，我未婚妻怀孕了。 哼，那么恭喜了。 父亲不是我，是您儿子的。 何峰此刻正在剑道馆，这么多年一直不露锋芒，在所有人眼里，他就是个手不提刀枪的废柴。他坐在边上喝茶，看藤田青也与人比试，不得不说，这小鬼子有两下子。藤田青也比试四把，赢了四把，觉得无趣，拿着木刀到何峰面前。 来，跟我试试。 我不会。 我教你。 哎，我身体僵，使不来这玩意儿。 藤田青也将木刀交给候在边上的人，在何峰面前的案对面跪坐，倒了杯茶喝下。 你呀，应该来参军，看你的气质就像个军人。 我像军人？头一回听别人这么说。 也许是他们没有看透你。 他这么说，难道是怀疑什么？ 你觉得他像姑娘吗？ 啊，像啊，尤其是那临危不惧的淡定劲儿。 藤田先生，特工总部的李处长求见。 啊，让他进来。 藤田先生，小池先生， 过来坐。 李处长有些迟疑，藤田青也回眸看向他。 坐。 哎，是。 李处长学日本人跪坐，藤田青也为他倒上茶，李处长受宠若惊。 多谢藤田先生。 何峰散漫地看着他，淡笑一番，明知故问。 李处长这么高兴，是有什么好事儿吗？ 行动处抓到了真正的田东，谢小姐是被污蔑了。 真正的田东是谁？ 黄老皮，表面上开妓院，实际搞地下工作。昨天夜里给他跑了，今天上午他又发了电报，被我们电讯科截住，下午行动处两个分队去抓了个正着。 那个叫张野的口供有假。 哎，对过了，果然如谢小姐所说，他就是故意栽赃，想拉谢小姐下水的。 布谷鸟呢？ 没抓到，应该是得知什么消息临时撤退了。 藤田青也笑了一下，看向对面的何峰。 你信吗？ 李处长办事一向稳妥，那既然抓了现行，那也没有什么疑问了。 嘿嘿嘿，多谢小池先生夸耀啊，卑职还需努力，还需努力啊。 话落，李处长忽然皱了皱眉，转向藤田青也。 不过唯一有疑点的就是在您住所附近的枪战事件，听说是同党用手电筒发信号，还损失了十名皇军。既然天东不是谢小姐，卑职愚钝，尚未想通为何他们又有此举。 他们这些卧底的身份都是绝密，指不定是一些地下党听说天东被捕，想要确定身份，没想到被发现，免不得一场恶战了。 有道理。 藤田青也心知肚明，却没有点破，起身拍了下李处长的肩。 听说李处长剑术不错，来与我比试比试。 卑职不才，望藤田先生指教。 黄老皮非法拐卖各地少女为鬼子服务，用他当替死鬼不远。本以为可以顺顺利利的结束，在压着红围巾去煤机关的时候，守在车旁的刘茂业忽然叫住了王队长。 不对啊，队长。 什么不对？ 我那晚看到天东的背影了，不是这个，是个很高的男人。 话不能乱说。 我绝对不会认错，比这个人高大半个头，也没这么胖。 把话咽进肚子里，就当什么都不知道。 什么咽进肚子里啊？ 说话的是情报处处长杨敏国，出了名的嗜赌， 听刘茂业的一席话，又将红围巾押回大牢，重新审了一遍。半夜，何峰带着阿如来到江守月的藏身地。 他们要处死万只。 不是说找到替死鬼洗清嫌疑了吗？ 是，我不知道哪里出了错了，明天下午就会被押去刑场。 话落，何峰给了江守月一把枪。江守月皱眉：“ 你想劫刑场？” 每机关守卫森严，只有刑场才有机会。 我和你一起去。 你这个样子能自保就不错。他们俩交给你，我会帮你们准备一条船。明天下午我会让人接你们到这儿，如果超过三点了我还没有带他过来，你们就走吧。 就你一个人？不行，太危险了，你一个怎么行？ 我自有办法。 可是…… 别废话了，做好交代你的事情，走了。 等一下，加入到我们的阵营吧。 这种时候你跟我提这些？ 他没有跟你谈过吗？ 没有。 你考虑考虑， 等能活下来再说吧。